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红军接着对菲比说：“说实话，埃斯伊和科曼的确一直盯着普发呢，这只是恰恰说明了普发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项目。”他们两家比咱们现在是有优势的，但是都没有胜势，咱们还是有机会的呀。关键看咱们能不能在剩下的时间里扭转局势，后来居上。菲比，依你看，你觉得咱们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？菲比把圆珠笔的一端顶在下巴上，然后又移到嘴唇上，再从嘴唇上挪开的时候才说，我就是觉得关键是要见他们的老板。红军对菲比的回答不是很满意，菲比的脑子里的确是没有什么策略可言，可他始终坚持无论如何要见到客户的老板，这种执着和目标明确倒让红军觉得高兴。红军笑着说，说对了一半，你讲的是一步很关键的动作，但还不是策略。咱们现在的策略就是一个字，拖。如果浦发现在就敲定买谁的软件，一定不会选威胁尔的。但是三个月以后，浦发就会决定选咱们。咱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，在争取来的时间里用比对手更高的效率来做客户的工作。菲比兴奋起来了，三个月，咱们三个月以后就能拿到浦发的合同，你真神了。红军嘴上只好说，我相信咱们能拿到浦发这个单子，而且是个大单子。其实红军心里也没底，如果有把握，那还能叫赌博吗？红军正想和菲比商量去拜访浦发集团的安排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随口问菲比，哎，对了，李龙伟他有英文名字吗？叫他龙伟总觉得有些别扭。菲比笑了，像龙的尾巴吧，我们都这么说。他的英文名字是 Larry， 我们都不叫他 Larry， 就叫他龙伟。哎，你注意到他的大脑袋了吗？我们叫他虎头龙尾。红军没有跟着菲比笑，其实菲比说的后几句话他都没听进去。 Larry， 李龙尾就是 Larry 李。红军想起来了，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个名字以前听到过了。浦发集团的总部在北京城的北部四环路的旁边，楼层不高，正好八层，但是非常气派。尤其是大楼正门的台阶和廊柱，简直就像是按比例缩小了的人民大会堂。但是把整个大楼作为总体一看，就觉得有些滑稽了，好像人的一张脸被嘴和下巴占据了一大半。红军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，比和菲比约定的时间提早十分钟，坐着出租车到了浦发的楼下。车刚停稳，红军抬头看了一眼浦发的大门，就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台阶上围了很多人，吵吵嚷嚷的声音也很大。红军再往上看，看见上面几层的窗户上都布满了人脸，都把鼻子压在玻璃上向下看呢。红军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，他现在也不是和民工们同场放歌时的那个红军了。 他付了车费，收好发票，下了车，便远远地站着，看着大楼台阶上的人群。台阶上站着一些穿蓝色衣服的人，红军一看便知道是浦发集团的员工。蓝色的套服是浦发集团统一的工作服，似乎不太受员工的欢迎，否则员工们也不会抱怨大家都成了蓝精灵。还有一些人好像穿着一种也是统一制作的马甲，黄色的，上面有字儿，但是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。蓝精灵大多站着不动，看来是在看热闹，黄马甲们大多是四处忙活，看来是热闹的制造者。红军再往四周一看，看见了几辆被涂得花花绿绿的南京依维柯，停在马路对面的不远处，车上面也写着不少字。这一次红军看清楚是什么字了，他也明白这场热闹是怎么回事了。红军以前就听说过，已经有剧组利用浦发大楼的台阶拍电视剧的外景，浦发集团的保安已经客串了不少次群众演员了，没想到自己正好赶上了这么一场。红军看了一眼手表，还早，但他也没心思看热闹，便抬脚向浦发大楼的门口走。台阶中间已经被清了场，看来是等一会儿演员们要再次出没。蓝精灵们被黄马甲们向两边轰着，站在台阶高处的一些人也被轰了下来，也有的干脆被轰进了大门里面。红军沿着台阶的最边上三步并作两步的上了台阶，被几个蓝精灵夹着裹进了浦发大楼的大门，进到前厅里面。前厅里面其实是挺空的，有些人围在大门两旁的落地玻璃上，墨色的玻璃再加上反光，外面的人看不到玻璃里面的人，所以他们得以在玻璃里面看热闹。但是一圈落地玻璃容不下太多人，挤不上去的人只好跑到楼上寻找有利地形去了。红军孤零零地站在前厅里面，和他在一起的只有前台的两个接待员。接待员看着红军，红军只冲他们笑了一下，他不想去填访客单，那是菲比应该做的，就转头去看墙上张贴着的东西。红军站着等了一会儿，抬手看了一下手表，快到十点了，便要拿出手机给菲比打电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高高瘦瘦的骨感美女从大门里挤了进来，菲比一脸兴奋地出现在红军面前，上面是西服上装，下面是一条西服长裤。菲比还没站稳，就比划着说：“呀，你到了！哎，你看见了吗？他们说那谁，哎，就那谁，待会儿就该走这个台阶了。然后啊，在台阶上被别人叫住，他们在台阶上说话。那谁叫什么来着？就是演那个什么的那个。”红军本来有些着急，让菲比这么一通胡说八道彻底逗乐了。他用下巴往前台指了一下说：“哎，爱谁谁啊，就算你想起来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快填单子吧，要完了。”菲比笑着扬了一下自己的手。红军看见菲比手里捏着一张纸片，已经让他攥得皱皱巴巴的了，知道他刚才早就到了，是先填了访客单才溜出去去看热闹的。菲比翻着自己挎着的大包，嘴上说：“对了，我先给孙主任打个电话啊。”他翻出手机，一边拨号一边嘟囔着：“我还是觉得没必要单独见孙主任，这样一个一个按顺序见，得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的大老板呀？”红军没回答，因为他估计菲比的电话已经接通了。果然，菲比不等红军说话，就已经对着手机说话了：“孙主任吗？您好啊，我是小刘，威希尔公司的。对，我在楼下等您呢。对，我们洪总也在呢。那行， 那您先忙吧，我们等一下。哈，没事没事，您别客气。好，再见啊。 菲比挂了电话，对红军说：“ 他说他手头正忙着一份文件，让咱们呀等他几分钟，他就下来。” 红军点点头说：“哈，办公室主任嘛，他不忙谁忙呀？咱们等会儿吧。”说完又想起了什么，接着说：“对了，刚才说为什么要专门见他，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我在 ICE 的时候啊，没有专门拜访过他，都是那个小谭月的他。我见他们的周副总和柳副总的时候，他倒是都在场，但是都不是专门和他谈。我现在来了威胁尔，要像以前没和普发接触过一样，要先拜访他，不能越过他直接去见周和柳，因为毕竟孙主任啊是这个项目名义上的协调人。虽然他什么都说了不算数，但是也不能让他对我对威胁尔有情绪。”菲比嘴上说着：“ 嗯，明白了，咱们就从山脚下开始磕头，一直磕到最上面。” 说完眼睛就往大门外面瞟着，还踮起脚尖抻长脖子向那边张望着，让红军想起来在电视上的动物栏目里面看过的那些猫鼬。红军笑了，心想不知道菲比想没想起来那谁究竟是谁，真有意思，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星还值得这么去追吗？红军好像能听到外面的人群安静了下来，黄马甲们也都各就各位，看来是要实拍了。过了没几分钟又乱了起来，看来是已经走了一遍。红军抬起手腕看了下表，10:10了。菲比注意到红军的动作，也看了一下手表。 嗯，都过了10分钟了，怎么还不下来啊？要不要我再给他打个电话？ 红军摇了摇头说：“哦，不用，再等会儿吧，不要催人家。”然后红军话题一转，笑着问菲比：“ 哎，我问你，你注意到所有的手表广告了吗？广告上手表的指针都指的是什么时间啊？” 菲比懵懂着想了想，摇了摇头说：“ 嗯，没注意啊，都是同一种时间吗？”“ 对，不信，你从现在开始可以去找，去看，都是同样的时间，而且啊，就是现在这个时间，10:10。”菲比像个孩子似的笑了：“ 真的吗？你没骗人啊？可是这是为什么呢？”“ 哦，真的。我也没研究过为什么，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时候指针的位置看上去最美观吧。你看，10:10。”红军说着把手腕抬起来给菲比看他的手表。两个指针都向斜上方，之间张开差不多是120度角，而且两个指针沿着中线对称，不对称就不好看了。你看，张开的角度太大或者是太小也不好看，就现在这样最好看了。菲比歪着脑袋看了看，还转了几个角度，好像是想象着其他时刻指针的位置，然后说：“ 哎，真的哎，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啊？我这个周末就去太平洋啊、东方广场啊什么的专门看表去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都是10:10。” 红军接了一句：“哎，不是去看表，是表的广告，报纸杂志上的，广告牌上的。”这时外面又静了下来，没过多久又一阵忙乱，这次简直有些像骚乱了。黄马甲们开始收拾家伙装箱，蓝精灵们蜂拥着往大门里挤，看来是拍完了。红军一边和菲比往旁边挪着躲避着人流，一边心想，估计不是什么惊心大作，不然怎么走了2遍就算拍成了呢？ 看来这位导演不是什么精益求精的大师。转念又一想，浦发的管理也够人性化的，外面的电视剧什么时候收工，里面的浦发就什么时候才开始上工。菲比把点着的脚尖放下来，活动了几下脖子，看了一眼表，时针和分针已经成了一条直线，样子的确不好看，已经过了10:20了。他问红军， 都过了20分钟了，该打电话了吧？ 红军嗯了一声，眉头稍微皱了起来，他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，但是没说出来，他不想影响菲比打电话。菲比又拨通了手机，红军听着他说， 喂，孙主任啊，哦，还是我，对，小刘，怎么样了，您忙的？哦，突然要开个会啊，周副总刚通知的。对了，大概多长时间呢？ 说不好啊。 哦，那我们等着，先回去，下次再约。您等一下，我问一下洪总啊。 菲比没有挂电话，两只手把手机捂得严严的，他不想让孙主任听到他和红军的谈话。他看着红军，红军却不等菲比说话，就用手指指着脚下站着的地方，张大口型，不出声地说，等。菲比明白了，红军的意思就是在这儿等着。菲比又对着手机说， 孙主任，要不这样吧，您开您的会，我和洪总啊在下面等您。啊，我没有其他安排。没事儿，您别这么客气，那您先忙。好的，再见。 菲比挂上手机，望了一眼红军，两个人都苦笑了一下。红军问，他都没说安排咱们先去楼上的会客室等着。菲比摇了摇头， 真怪了，都约好了的，刚才也没说要开会呀。 哼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，周副总刚通知的，你觉得是真的吗？菲比又摇了摇头，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， 不像，他是故意不想见咱们，如果真是突然要开会，他肯定刚才就会主动打电话告诉咱们的，而且他应该下来和咱们打个招呼啊。 红军用赞赏的目光看着菲比，点了点头说，有道理，只是有一点不太准确。红军看见菲比歪着头在等着，就接着说，他不是故意不想见咱们，而是不想见我，不包括你啊，如果你一个人来，他肯定下来见了。也不是不想见我，而是不想这么轻易的就见我。菲比一听就嚷了起来， 凭什么呀？ 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嗓门太大了，因为前台的两个接待员都在看着他。他一边吐了下舌头，一边缩了下脖子，小声说， 他不就是个小主任吗？我都觉得你不用专门见他，他还摆什么谱啊？ 红军笑了，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，我红军专门来见你孙主任，你还不来立刻来见我，看来是我错了。首先，前天约他的那个电话应该是我自己打，而不是由你来打，而且刚才我应该主动接过你的手机和他说话。你知道吗，越是咱们认为是小人物的呀，他们越不希望被咱们看作是小人物。我以前在 SE 的时候都是越过他直接见他的老板，他心里就已经不舒服了，现在我来威胁尔得从头开始拜山门，他还不趁此机会摆摆谱扩扩瘾吗？菲比撇着嘴一脸不屑， 那咱们怎么办啊，真这么等着？还是回去吧，下次再来，他让咱们白跑一趟也应该可以满意了吧。 红军摇了摇头说，不回去， 不然下次再来又得把今天这些重来一次，而且又耽误了几天的功夫。咱们就在这儿等，再等半小时，等到11点钟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。我今天不仅要满足他的虚荣心，还要满足他的虐待狂心理，我要让他彻底满意一回。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挪着，红军和菲比各自看手表的时间间隔也是越来越短了。起初每看一次手表，表都往前走5-6分钟，后来每看一次才走个2-3分钟，而且他们都觉得这时候的手表表盘可真难看呀，两个指针就像是两根枯树杈，怎么摆怎么不是地方。红军和菲比都把整个前厅扫了好几遍了，的确是没有一张椅子。红军甚至在想，会不会是姓孙的昨天特意把椅子挪走了，心里面骂着，姓孙的真够孙子的。前台里的两个接待小姐也看着红军和菲比觉得奇怪，早早的填了访客单，可是就见着给楼上打电话却见不着人下来接，而且还坚持着不走。开始时眼光里满是狐疑，慢慢的也多了一份同情。红军最不习惯于站太久了，可是现在他又不能在人家的前厅四处走动，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舒展腰腿，只能小范围的挪着地方，慢慢的晃着腰，算是活动活动。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又看了一下表，立刻不约而同的看着对方笑了一下，11点到了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红军和菲比来到浦发集团的总部约见孙主任，他们等了很久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又看了一眼表，立刻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笑了一下。11点到了，红军让菲比用手机拨了孙主任的座机号码，然后接过手机放到耳边，通了，里面传出孙主任的声音： 喂，哪里啊？ 红军说： 哦，孙主任啊，我红军啊，以前在 ICE 的，现在来威胁尔了，你看，这不是专门向你来报道了吗？ 孙主任立刻故作惊讶地说： 哎呀，洪总啊，你们不是回去了吗？我刚才是个很急的会，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回去了呢，看这个事儿闹的，怪我怪我。哎，你们还在楼下呢吗？ 洪军笑着，而且故意让孙主任听到他的笑声，爽朗地说： 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就知道这种很急的会都不会太长的，等一下没关系的。您那么忙，下次再想抓您的时间那就更难了。我呀，干脆来个死皮赖脸，今天呀非见着您这位真佛不可。 孙主任忙说： 哎呦哎呀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，你有事儿电话里和我说一声就行了。哎，别说了，我马上下来接你们。啊，对了，你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看来中午也没什么安排吧？我叫他们准备一下工作餐，就在这儿吃了。你等我一分钟啊，我马上下来。 红军挂上电话，把手机还给菲比，笑着说： 嘿嘿，怎么样，没白等吧？这下马威来的值啊，人家已经答应管饭了。 菲比也笑了，说： 哼，谁稀罕呀，他足足晾了咱们一个小时呢。 红军认真地说：希望中午吃饭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陪咱们吃，那样的话呀，我保证这顿饭以后让他孙主任成为咱们的办公室主任。还是那张大班台，还是那张高背椅，但这个房间的主人已经不再是红军，而是余威了。余威已经在这间办公室里坐了几天，早已没有最初的新鲜感，但他还是老觉得在这房间里左右都不自在。最初两天，他还以为是因为 Peter 也在这间办公室里，就坐在他对面的缘故。可是，专程从新加坡来北京的 Peter，在将新到任的余威正式介绍给 ICE 公司的全体同事之后，他只待了一天就飞走了。余威觉得有些遗憾，因为他曾以为 Peter 会在北京搞一个媒体见面会，让他有机会高调对外亮相，结果 Peter 只在公司内部开了个会，余威这位 ICE 中国公司的首席代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上任了。Peter 走了以后，余威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在这间房间里总感觉不舒服了，因为这是红军曾经用过的办公室。余威总觉得红军的影子在周围晃悠着，他真想换个房间，或者把这个房间里的红军时期的家具摆设全换掉，可他最终还是忍住了。ICE 公司里红军的影子，红军的烙印无处不在。余威他首先要消除掉的红军的余孽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远比这些桌椅陈设重要的多。 办公室的门开着，小谭出现在门口，举起手轻轻敲了一下门框。其实即使他不这么做，余威也已经知道他到了。余威刚才给前台的简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叫小谭来一下，这个时候正盯着门口等着他来呢。小谭看到余威正看着自己，笑了一下说： 余总，您找我呀。 余威也笑着，一边招手示意小谭进来坐下，一边说： 哦，是啊，想问你现在有没有空，想和你聊聊。 小谭坐下了，忙说： 有空啊，您找我，我哪能没空啊，我还想好好找您聊聊呢，我是怕您没空。 余威笑了，小谭的这些话让他听着舒服，虽然他不相信小谭在心里真对自己这么服帖，但起码他嘴上的这种态度让余威觉得受用。余威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满足于这些表面的东西，但他现在的确爱听顺耳的话，他情绪好了很多，问小谭： 哟，那好啊，那就你先说，你想和我聊什么？ 小谭也笑着，显然两人都让这次初次谈话能够始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。他说： 您说我还能找您说什么呀，说项目的事儿呗。我手上呀现在正跟着几个项目，都想向您汇报一下，而且呢都还要靠您亲自出马支持呢。 余威其实并不着急谈什么项目，可是小谭来找他汇报项目上的事是顺理成章的，他只好说： 好啊，我也很想听听现在的项目情况都怎么样，我可还指望你这个大销售给我报个大单回来呢。 小谭做了这么久的销售，脸皮已经很厚了，可居然被余威最后这句话弄得脸微微红了。因为他很清楚，丢了和智集团的项目，他今年到现在的业绩其实很不怎么样。小谭镇静了一下，硬着头皮说： 其实我现在跟的项目里面，重要的就是浦发集团的项目，应该会是个百万美元以上的单子，已经跟了也快一年了，感觉还行，争取年底能拿下吧。您以前在科曼肯定也和浦发接触过，所以项目的情况您肯定挺清楚的，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思，这项目挺关键，现在又到了关键的时刻，您得拿主意啊。 余威知道小谭自从输掉和智集团的合同以后日子就不好过，加上红军离开了 ICE， 他简直有些像一个没娘的孩子了。而余威也知道小谭做销售是很用心的，肯花力气，手下还带着几个销售代表，也算是 ICE 的中坚力量了。所以余威才下决心要搞定小谭，把他从红军的旧将变成自己的心腹。余威很有信心，因为他觉得现在小谭正是需要重新找个主心骨的时候，小谭一定很需要归属感。余威敲着二郎腿，双手放在脑后，很随意地说： 说实话，我自己和浦发的人接触还真不多，前一阵子心思呀都花在和智项目上了，竟和他们泡在一起。 余威注意到小谭一听到和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他的脸就又红了。余威心里很惬意，他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找出他所面对的人的痛处。余威停顿了一下，观察着小谭的反应，他见小谭无话可说，余威便接着说： 那你说说浦发的情况形势都怎么样，下一步咱们怎么做比较好。 余威觉得自己真是大人有大量，既然已经看够了小谭的尴尬和狼狈，便很大度地换了话题。小谭好像在心里也暗暗地舒了一口气，他把身子挺了挺，开始说浦发的事。浦发这项目估计还是这三家争， ICE、科曼和威希尔。国内做企业管理软件的几家公司机会都不大，咱们呀不用在意他们。对了，您刚才说科曼以前跟这个项目跟得不紧，现在您又来了 ICE， 他们估计现在正在乱着呢，肯定是力不从心。洪总现在去了威希尔，他……小谭正说着，已经被余威猛地抬了一下手，打住了他的话头。余威笑着问小谭：“你说红军去了威希尔了，你现在和他联系多吗？”小谭感觉脑子里乱乱的，余威的微笑更让他觉得心里没底儿。他刚才说到余威来了 ICE 的时候，已经自己乱了阵脚了。他不知道是说余威离开了科曼好呢，还是来了 ICE 好。虽然说看来是明摆着的一回事儿，可小谭觉得怎么说都不好。一个下属当着老板的面儿来描述老板工作的变化，的确怎么描述都不合适。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下属该提的事儿，而且当他说到科曼正乱着呢，也生怕余威有什么不好的感觉。是啊，说余威一走科曼就乱了，到底是夸余威是顶梁柱，科曼离开他就乱了，还是暗指余威不地道，置老东家于不顾，一甩手就走人了？小谭正乱着呢，被余威打断了这么一问，愣住了，才意识到是自己话里把红军给带出来了，而且还是称的红总。小谭加倍的小心，尽量轻描淡写的说：“从红军离开 ICE 以后，就一直没怎么联系了。前几天想起来了，打个电话，结果他说在新加坡呢。我问是去玩吗？”他说是去开会，他到威希尔去了， 我这才知道。余威一听沉吟了一下，怎么去开会呢？他想起来上次在嘉里中心迎面撞见红军的时候，红军说是去新加坡培训的，便像是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哦，他去威希尔了，坐了什么位子？”小谭回答说：“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好像是负责他们北方区的销售吧。”余威心里舒坦了下来。原来红军不过是在威希尔做个地区主管，看来是随便找个地方混口饭吃罢了。想到这儿，余威居然对红军产生了一丝怜悯。他也搞不清楚是因为自己岁数大了心变软了，还是有些兔死狐悲。余威不想看着小谭这么拘束，他希望看到小谭真实的一面，便笑着说：“呵呵，哎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威希尔。对，你觉得浦发项目上咱们形势不错吗？”小谭再一次定了定神，集中精力，还是说他喜欢说的项目让他觉得轻松一些。他接着刚才的话头说：“我觉得威希尔应该机会也不大。他们盯浦发项目的是个女孩，太嫩了，一直和客户尤其是高层没把关系做透，都只是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。对了，您呀，如果有时间，我把浦发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情况给您介绍一下，主要说说我和他们每个人沟通的情况。”余威开始有些喜欢甚至欣赏面前的这个小谭了。他一听小谭上来就要逐个分析浦发集团里每个关键人物的情况，就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销售。销售就是做人的工作， 看来小谭真正明白这一点了。余威笑着，特意让小谭看到自己对他的满意。 哈哈，好啊，我就想听这些。对了，时间怎么样？你刚才说年底，那还剩两个月，时间挺紧的呀。 小谭的心情也轻松起来。嗯，是啊，这么大的项目，两个月里得做好多事儿呢，所以想好好听听您的意思。怎么样争取不要在最后关头忙中出错，功亏一篑。 余威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了四个字：趁热打铁。 他说完顿了一下，看了一眼小谭，接着说： 红军去了威希尔，他肯定也清楚浦发的情况，他以前和浦发的人肯定也有些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抢时间，越早让客户下决心，我们就越有把握。 余威拿起桌上的水杯，很轻，发现里面已经没有水了，他便按了桌上内线电话的免提键，拨了前台 Jane 的号码。等 Jane 一接起电话，就对着电话大声说 Jane 给我倒杯水。 听到 Jane 答应了，便又按下了免提键，挂了电话。 余威想在听小谭详谈浦发的那些客户之前，随便聊些别的，聊些他原本叫小谭来的时候想谈的，便和颜悦色地说： 小谭呐，刚才说到红军，你在他下面做了挺长时间了吧？ 小谭随口应道：对，两年多一点。 哦，感觉怎么样啊？ 小谭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便愣愣地问：您是说什么怎么样？ 没什么，就是你和他合作的怎么样，你和他关系怎么样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？ 小谭的神经又绷紧了，可他觉得自己神经越绷紧，脑子却越不够用。 正好 Jane 在这个时候进来，给余威的水杯里倒水，他正好可以利用这宝贵的片刻时间思考一下应该如何作答。可是这宝贵的片刻很快就过去了，这显然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间办公室里多待，倒了水就转身出去了，又剩下了小谭和余威两个人。小谭不敢拖到让余威追问自己，就只好说了，就像开车不久的新手忽然发现面前的路上有个坑，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干脆就这么开过去，同时把眼睛一闭。 小谭说：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一直挺帮我的，销售上项目上我是跟他学了不少东西。 说到这儿，小谭停了一下，看着余威的反应。小谭心里盘算着，总不能说红军什么坏话吧，虽说余威和红军从朋友变成了对手，可毕竟不能说前任老板的坏话，因为现任老板没准儿会推断自己将来也会说他的坏话呢。小谭见余威没有要说话的意思，而是平静地看着自己，看样子是要听自己接着说，便说： 关系嘛，就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，一般吧。 听到这儿，余威觉得都很满意，他开始觉得这个小谭不仅有希望被余威收编的主观愿望，也有实际行动。余威想再多了解一些，便问了一个更直截了当的问题： 红军到底是因为什么离开 SE 的呀？ 稍微顿了一下，又补充了一句： 方便吗？你要是不方便说也没关系。 小谭惴惴地说：您来的时候 Peter 没和您说过他走的事吗？ 余威很喜欢看到小谭面对自己这种忐忑不安的神情，他笑着说 Peter 就提了一句， 因为红军在业务上有重大过失，给 ICE 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，所以终止了和他的合同。哎，小谭啊，我是想私下里问问你，具体有些什么情况。小谭脑子里又乱了，他只好说，就是因为和智集团那个项目，当时我们以为和智真要和我们签合同了， Peter 专门来北京，他也肯定已经先向我们在旧金山的总部报了喜，结果我们不是被和智和你们和智和科曼给骗了吗？ Peter 觉得下不了台，我后来听说他本来是想让红军把我给开掉的，结果红军不肯，他说他来负责， Peter 就把他给开了。余威开始觉得不快了，他冷着脸问了一句，是红军自己告诉你的？小谭就像开车时本来想刹车却一脚踩在了油门上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。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，是公司里大家瞎聊的时候别人说的，我听了一想觉得的确是这么回事，所以我觉得红军这老板真不错，他替我扛了事儿，还不肯告诉我。 小谭嘴上说完了，心里也沉了下来，他原本是不想说这些的，他也真想和余威这位新老板搞好关系，做销售嘛，一个接一个项目做着，签单拿钱就行了，管谁是自己的老板呢？小谭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是因为自己真的对红军心存感激才这样不顾一切的脱口而出，还是因为余威有种魔力让自己无法隐瞒，憋不住要实话实说？现在反正已经都吐露出来了，小谭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等着余威发话了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。